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，作者邓一光，由刘继红朗诵。 医院无法阻止关山林朝拜式的固执和虔诚，你不能把一个85岁的老人挡在他植物人妻子躺着的那间监护室外。他们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，你没有这种权利。况且院方正在为乌云新的病灶发愁。乌云的肺心病因呼吸方式的改变而出现不适应的恶化趋势，外科主任已经两次向院长提出要为患者做开胸手术，切除已经完全坏死的右半肺。医院面对着这样的困境，还能对这个孱弱的老人说些什么呢？在春天到来之前，关山林就这么每天准时地出现在医院里。说准时出现，是因为白班早上查房的时候，值班医生推开监护室的门，一准能够看见愣愣地坐在那里的关山林。到中午的时候，他就会一句话不说地从那里离开，接替他的是朱妈。在整个下午和晚上这段时间里，关山林都待在他的书房里，但是他不读书。他已经不读书了。自从乌云成为植物人之后，准确地说，自从乌云给他念过美军在 B-29 和舰炮的狂轰滥炸下，从100多条运输舰上涉过浅滩跳上塞班岛那段战事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有接触过书了。成堆成堆的书被晾在书房的各个角落。关山林就那么坐在书房里，从中午坐到晚上，再从晚上坐到子夜。人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坐在那里的关山林到底做过一些什么样的思考，但是思考肯定是有的，这一点谁也不会怀疑，否则他就不会在整个冬天里一句话也不说，除了每天准时去另一个地方静坐半天之外，一件事也不做了。春节到了，这个春节襄阳一家没有回洪湖过年。襄阳很忙，襄阳果然心想事成，得到了他所希望得到的那把厅长的交椅，而且据说在常委会上他几乎是全票通过，由此他成为全省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。襄阳要在春节期间对支持过他、帮助过他、提携过他的同志表示盛情的感谢，同时也要对阻碍过他、反对过他、敌视过他的同志表示出同样盛情的感谢。他把整个春节期间的每一分钟都安排得满满的。辜鸿打过电话来邀请公公、婆婆和朱妈去省城过年。辜鸿说他们预备下的年货是有史以来最富足的，他们全家应该在一起热热闹闹地 过上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春节。关山林在听完儿媳妇儿那番真情的邀请之后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你们自己过吧。”然后就把电话挂上了。大年三十和初一早上，香月都从英国打来电话给爸爸妈妈拜年。香月在电话里像只无忧无虑的小麻雀，外面县城里的鞭炮声响得惊天动地。好一阵关山林没有听清女儿在遥远的英吉利南海岸说了些什么。香月后来要跟妈妈说话，关山林说她睡了，她有些不舒服。关山林一辈子没有撒过谎，即使在战场上，即使对着敌人，他也没有撒过谎。他不知道这次他是怎么脱口而出这平生头一句谎言。初一的早上，香月开始埋怨了，他既找不到妈妈通话，连爸爸也不接电话，接电话的是他的二哥惠阳。这个痴呆人在听了半天电话后，突然学着对方的口气说了一声喂，然后他就笑了，笑过之后他又说放鞭炮，砰。香月放下电话后有些生气，也有些纳闷，难道这么早两个老人就出门团拜去了吗？香月不知道父亲这个时候正坐在医院他母亲的床头，安安静静地握着他母亲的一只手。窗外是一片白茫茫的雾，窗棱边上结了一些图案美丽奇妙的冰凌，样子像童话的境界。过年期间，医院里只有三个医护人员和一个保卫干部值班，此时他们正在值班室里围着炭火炒年糕。医院里静极了，只有这两个老人一动不动地待在一起，他们的手握在一起。如果说这算是一种拜年，也不是不可以的。德米是在大年初四的中午赶到医院的。大年初一的早上，德米给乌云打电话拜年。德米想在电话里由衷地对自己的战友和姐妹说一声新年快乐。电话是关山林接的，关山林告诉德米乌云不在，他躺在医院里已经被车撞成了植物人。关山林没有把乌云的事告诉孩子们，但是他告诉了德米，告诉了东北药科专门学校的德米。关山林知道，如果乌云有想法的话，这是乌云的想法。德米初三就心急火燎地从北京飞到了武汉，在这之前他与重庆的白淑芬取得了联系。白淑芬是在市总工会副主席的位置上离休的，这些年无论在台上台下，他都过得心满意足，风调雨顺。白淑芬在电话里咋咋呼呼地喊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乌云成了植物人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不是一辈子都享福吗？他不是儿女成群吗？他怎么会被车撞了呢？怎么会成为植物人呢？哎呀，我现在身体不大好，被糖尿病折磨得要死要活的，我现在连老年迪斯科都跳不动了。医生说我现在要卧床休息，为革命保护好本钱。你呀，就代我问候下乌云，你告诉他要乐观点，积极点，顽强点，既来之则安之嘛。你一定要替我把这个话带到德米。我告诉你啊， 我又去抱了个孩子，这回是个男孩，没爹没娘，我觉得男孩比女孩好，有出息。我这也是希望工程，也是发挥余热嘛。 德米不想勉强谁，放下电话就去了机场。在去往机场的路上，德米想，乌云啊乌云，好战友好姐妹，你可要挺住啊，你可要等我呀，你可千万别死了呀。大年初四，德米赶到了洪湖，他让司机把出租车直接开进了洪湖医院。他一脸尘土地冲进了监护室，现在德米站在乌云的病床前了，看到他昔日的战友和姐妹了。在这之前，他们分别了46年，46年，半个世纪，他们的牵挂、思念、鼓励和祝福从来没有间断过。他们知道，他们还会有再见面的一天的。他们以这个时代再也不曾拥有的信念约定过，不管是这个世纪还是下个世纪，他们一定会见面的。现在他们见面了，他们真的见面了。乌云老了，德米也老了，他们都从青春盎然风华正茂走到了老年。但这不是真正的理由，真正的理由是德米没有想到他们会在这个地方见面，他们没有做过这样的约定。德米一脸尘土地朝着病床走去，他甚至都没有向坐在那里为乌云梳头的猪妈打一个招呼。德米一眼就认出了乌云，他简直不敢相信那就是乌云，是那个曾经18岁唱过牧歌跳着二人转的乌云。德米设想过许多，但他唯一没有设想过这么苍老，这么憔悴，这么干枯，这么没有生命迹象的乌云。德米止住了脚步，一步也上前不得，一字也开口不得，泪水从他的脸上流淌下来，越流越急。他猛地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，他在心灵深处撕声裂肺地喊了一声：“乌云！”春节之后，春天就冰消雪融地来了。不管你怎么抱怨他，对他的期待、失望或绝望过，他还是按着他的预定战略挥师城下，策马临江，开始了他摧枯拉朽的总攻。而春天到来之际，也是关山林的乌江之役。关山林固守了一整个冬天的防线，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彻底被摧垮了。乌云的心肺病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呈现出了恶化的趋势，生理抗体能力急转直下。院方组织数次专家会诊，拿出治疗方案，但这些方案逐一被强大的死神击溃。院方在使出浑身解数后不得不承认，病人的健康状况已经陷入无可救药的绝境，就算没有脑坏死这一关，病人也不可能活过春天了。把这个诊断结果通知关山林的第二天，关山林破例第一次没有在早上到医院来。乌云要死了，他很快就要死了，他真的要死了。关山林坐在书房里， 整整地想了一个晚上。就在这一个晚间里，他的精神完全垮了，他的眼睛深陷，面无血色，神情呆滞，仿佛他已先他而丧失了生命。关山林坐在那里，睁着眼睛，目光始终盯着面前的白墙。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顽固的念头：吴云要死了。在黎明到来的时候，关山林有些发困，他保持着原有的姿势坐在那儿睡了一会儿，大约有一个时辰左右。他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了，外面有轻快的鸟啼声。关山林坐着的那个地方，可以通过窗户看到院子。院子里很乱，其实院子里一点儿也不乱，相反，他们很整洁。竹妈即使老了，也保持着洁癖和利索的身手。觉得乱，只是关山林的感觉。乌云不在这个家的时候，他就会有这样的感觉。没有乌云，这个家里就没有了秩序，没有了协调，没有了生动，没有了支撑。乌云是秩序，是协调，是生动，是支撑。这一点儿，关山林直到现在才发现，但是发现了也就没有了，一切都晚了。关山林把目光从窗外收回，缓缓地转移，最后落到书桌前的电话机上。昨天晚上，他就是用这部老式的电话机给女儿拨了一个电话。他在电话里把乌云的事告诉了女儿，没有任何隐瞒，全都说了。女儿在电话里哭了，先是一种被堵住的哽咽和抽泣，然后是放声大哭。关山林就在这边听着，麻木迟钝，一声不响地听着。后来女儿只说了一句话，她说：我今天就飞回来。和女儿通过电话之后，关山林想，是不是也给省城的儿子打个电话，也许应该把他母亲的事告诉他。他相信儿子在放下电话后会立刻赶到这里的，说不定还会带上一大帮这方面的专家来。但是最后关山林放弃了这个念头，他没有使用那部老式电话机，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儿子。现在关山林坐在那儿，坐在这部老式电话机那儿，他在等待着，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。是等女儿飞回来吗？他不知道，也说不清楚。接下来的事情却是有条不紊的。他站起身来，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然后朝衣橱的方向走去。他把衣橱打开，从衣橱里取出了一只皮箱。他把皮箱放到沙发上，解开皮带，打开锁，把箱盖掀了起来。皮箱里是一套老式军服，一些各种颜色的证书和委任状，更多的是一些勋章和奖章。他把这些东西都倒在地上，他一点儿也不爱惜他们，好像他们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。他从皮箱的底部拿出一件东西，他直起腰来，走回桌前，重新坐到椅子上，然后把那件东西放到书桌上。那是一支老式科尔特手枪，撞针外装式，22口径5发装， 他静静地躺在那里，腔体黯然无色。他跟关山林过去使用的那些枪不一样。关山林过去使用的那些枪，不管样式如何，性能如何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他们绝对是同类武器中威力最大的。关山林喜欢大威力和干脆利落，可是这支枪不同，它太小巧，太玲珑，玲珑的就像一件玩具。这就是关山林不喜欢它的原因。然而它不是玩具，而是武器。作为一个出色的前兵器专家，关山林知道它的性能。他也许不能阻止一个兵团的进攻，但是在近距离内，他的激发装置和火药的联袂演出足以将一个人的头颅击得粉碎。现在关山林得感谢王树生大将赠送给他的这件礼物了，感谢他没有把他随手丢进那一条河流里，也感谢这件小小的礼物有可能带来的那一种结果。关山林坐在那里，目光停留在那支枪上。这时候他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响动和人说话的声音，他很快听清楚了，他还是个军人，军人的敏锐和辨识力使他听清楚了，响动是从洗澡间里传出来的，那是猪妈在给惠阳洗头，水哗啦啦啦的作响，然后是用洗发水揉头的声音，沙沙的，猪妈在跟惠阳说话。猪妈说，你别老是整天蹲在墙角，墙角有什么好的啊？你到外面去晒晒太阳不好吗？你瞧外面的太阳多好啊。其实猪妈只是一个人在说，惠阳只不过是一个根本不会有反应的对象罢了。关山林想，是不是该把惠阳一块带走呢？还是把他留下呢？带走一切了断，一切干净。唉，是我的罪孽，我就不能够推卸呀。如果把他留下，至少猪妈可以有一个厮守的人。猪妈年纪大了，猪妈还是需要一个厮守的人的。这个问题关山林想了好一会儿，这不是他的性格。他后来还是决定带走，他不能让傻儿子留在这个世界上受罪。这么一决定，关山林反而轻松了，释放了，再也没有什么让他放心不下的了，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的了。他平静自若地吐了一口气，朝书桌上的那支科尔特手枪伸出了右手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、贺西平，感谢各位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，作者邓一光，由刘继红朗诵。 关山林伸出了右手，抓住了那只科尔特手枪。那有些显小的光滑的枪柄滑入了他那只大手掌中，显得有些不真实。不过他的金属的冰凉很快弥补了这一不足。关山林把他从书桌上拿起来，举到了自己的眼前。这时候有件什么东西掉到了地上，不是枪，枪在他手中。关山林想，取他的吧，但是他还是低头看了一眼，是一张小纸条，因为时间久远，就躺在他的脚边。关山林略微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低下头把那张小纸条拾了起来。那是一张用哈德门牌香烟盒叠成的纸条，纸条已经发黄了，从颜色看它至少有半个世纪了。关山林记不得这张纸条的来历，他先前一直躺在包枪的红绸布里。关山林不知道纸条怎么会在这儿，他跟那支枪有什么联系。关山林把纸条翻过来，翻到朝里的那一面，他先看出那上面写着一排字，一排歪歪扭扭的字，是用硬碳铅笔写的，上面写着革命到底誓不回头八个字。关山林先是呆了片刻，随之而来的是排山倒海般剧烈的震动，以致他被这种震动推动的豁然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那张纸条捏在他手中烫得吓人，但是关山林松不开他，无法松开他。他再一次看了那张纸条上的字，现在有一股血从他的脚心一直涌上了他的脑门，他们是那么的强劲有力，他们使他的全身都挺了起来，绷直了，他们使他的灵魂剧烈的发抖。关山林的目光在那一刹那变得炯炯有神了。这时候朱妈正在用干毛巾为惠阳擦头发，她听到书房里传来砰的一声响，朱妈吓了一跳，抓起毛巾朝书房跑去。她看见关山林离开碰上门的书房，朝屋外走去，他的步子很急，很快，很有力量，这是几个月来不曾有过的。朱妈不放心地问，老关，你去哪儿啊？关山林没有回答，连头也没有回一下，他推开大门，咣当一声走了。朱妈站在那里发呆，手里仍然拿着那条毛巾，他不知道关山林要到哪儿去，他不知道关山林此刻正迈着大步，挺着胸膛朝西山下走去。20分钟以后，关山林大步走进医院的大门，大步走进长长的走廊， 大步迈上住院部的楼梯，径直朝乌云的监护室走去。院长这一天累极了，从一大早直到上午10点钟，他都没有坐下来喘口气喝口水。昨天晚上因为胃疼他没有吃饭，今天早上的这一餐他还是刚刚吃到嘴，因为太累，饭又凉了，吃下第一口时他差点没有吐出来，这使他更显得疲惫，更加烦躁。这个时候，一个年轻的护士大惊失色地推开了院长的办公室，冲了进来。一分钟以后，院长振作起来，他推开饭盒，站起身来朝外走去，一边吩咐那个护理员迅速通知党委书记和外科主任，然后他急速地走出办公室，穿过花坛朝住院部走去。院长小跑着上了住院部的二楼，来到监护室的门外。他听到监护室有动静，是人的说话声。院长平息了一下气喘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轻轻地把监护室的门推开了一道缝。院长接下来看到了一幕让他永生难忘的场面。此刻关山林坐在那儿，坐在病床前，那个老人，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他妻子的病床前，拉着妻子的手正在跟他说话。他说，我已经给我们的女儿打了电话，她说她立刻就回来，她是坐飞机，很快，非常快，用不了多久就会从伦敦到北京，从北京到武汉，这样她就飞到了。也许这条航线远了点儿，不要紧的，我们再找一条近点的航线。别忘了，我可是当过空军干部学校的校长，我的那些兵啊，如今都当上空军司令了，我不会比他们差的，我当然不比他们差。我能替咱们找到一条更近的航线，看看从英国飞到香港，从香港飞到武汉，这条线怎么样？这条线该近了吧？我说过，我早说过我能行，但是你也得保证一点儿。就像我保证过的那样，你要保证坚持下去，你得坚持到女儿回来，你不能这么不负责任啊。当然这还不够，你还得活下去，活下去，想想女儿，想想小丹，你还没有抱过他一回呢，我想抱抱他。这个小鬼头应该像他妈妈，也像你。院党委书记和外科主任急匆匆地跑来了，后面跟着那个护理员，他们跑得气喘吁吁，满脸通红。院长呆呆地站在门口，即使这样他也能立刻伸出一只手去阻挡住他的同事和部下，让他们不要发出任何声响，别惊动了屋里那一对老人。那个老人 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用他那一双饱经沧桑的手捉住了他妻子的手，轻轻的，充满深情的抚摸着。他继续说，三月快到了，还有几天就是三月了。乌云呐，还记得那个日子吗？3月1日是泾阳的忌日，是我们儿子的忌日。我们的儿子记得吗？每年你都要去西山上烧纸，你瞒着我偷偷的去，你怕我说你，你不告诉我。可是去年我也去了，我没有说你，我没有吧，我一句话也没有说，我不也去了吗？今年我还要去，去给儿子烧纸。那些纸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他们真的能送到那边吗？哎，管他呢，我们去，我跟你，我们俩，没有别人，咱们互相缠着。你拿的纸，我不习惯那个，我还是有点忌讳，但是我不忌讳你缠着我，我原来忌讳，现在不了。现在你不缠不行，你不缠呢，我这两条腿怎么走啊？我怎么爬那么远的山路？所以你要缠着我，你缠着我才觉得踏实。我也缠着你，你的腿的毛病比我还厉害，没我缠着，我看呐，你能爬那么远的高山呐，你不能，没有我你不能，没有你呢我也不能，但是我们俩互相缠着就能了，就能爬了，我们爬，一二，我们爬着去给泾阳烧纸，泾阳后边还有陆阳，记得陆阳的日子吗？11月2号，3月、4月、5月、6月、7月、8月、9月、10月，然后是11月，我们也去西山，也去给陆阳烧纸。你缠着我，你不缠着不行，你不去更不行，我得去。门外的人，院长、书记、主任、护理员，他们都听到了那个老人的话。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给他的妻子说话，说给他植物人的妻子。但是他们听着，他们不出声，是出不了声，他们被一种庄严的情感所慑服，他们就站在那儿一动不动。此刻关山林的妻子也是个老人，他的妻子躺在那儿，浑身插满了管子，像是附在一张网里似的。但是他仍然很美，那苍白的脸上 浮现的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圣洁。他的双眼紧闭，他干什么不说话呢？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对他说话，说了那么久，那么多，难道他说的这一切，他都不在乎吗？老人有些烦躁了，他说：“ 你别这个样子，你别像什么也没听见似的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其实你听见了。”我知道你听见了，你听见了，就是不想开口。你躺在那儿不动，你懒呐。告诉你，我知道这些，我知道你累，你想睡，但是我不允许，我就是不允许。你以为你这么一闭眼就万事大吉了，就什么都不管了？你想得倒霉，你休想！你的事儿还没有完，你别想得那么便宜，你想甩手就走，你走了，谁来给我念书？你想让我自己念，让我把眼睛看瞎吗？让我成了一个瞎子吗？你想这样，想也不成。我不同意，我不批准，我不批准，你还得给我念。我们念到哪一本书了？啊，对，是太平洋战争。我们念到哪一段了？哦，对了，是塞班岛那一段。这一段你念得不错，你念得不错，我就表扬你。以后我还要表扬你，但是你要不念可不行，我没有同意不念，你就得往下念。听着，你听好了，我不同意，所以你还得念。 关山林的声音带着一种烦躁，一种悲哀，有些语无伦次了。他肯定不适应这样说话，也许这是他第一次说这么多。这一辈子，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他的妻子说这么多的话。但是，他的妻子却躺在那里一动不动，根本就没有理会他。他说的一切，他没有听进去。他突然把他妻子的手甩开了，他的手在床单上无力地耷拉了下来。这个动作叫门外的人大吃了一惊，他们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。他们看到那个老人从床边猛地站了起来，神色激动，在监护室里走动着，双手插着腰转着圈，然后他在病床前几不远的地方站定，气喘吁吁地看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妻子。他大声地说：“ 乌云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究竟要干什么？我说了这么多，我把话都说给你听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要我来求你吗？要我给你跪下吗？你是不是这么想的？你要这么想就错了，大错特错了。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不就是被车撞了一下吗？车撞了就值得这样。过去战争年代，我们什么没有经历过，我们苦了，累了，饿了，冻了，委屈了，冤屈了，被大刀砍倒了，被枪炮炸倒了，我们怕过什么？我们怕过吗？我们什么也没有怕过。打倒了我们再爬起来，我们仍然是英雄好汉。可你只被车撞了一下，居然就躺倒不动了，你算什么？ 你算什么英雄好汉？你算什么革命者？要我说，你是想偷懒，你是想逃避，你是想做叛徒。 门外有人在啜泣，是那个年轻的护士。其他人的眼圈红了，他们都觉得这个老人太过分了。这个老人，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太苛刻了，太残酷了。他站在那里，万分激动，愤怒至极，大声地说： 吴云，你做我的同志，你做我的老婆，做了整整48年，我原来没有对你说过，我今天对你说，你是我的好老婆，好同志。但是我也实话告诉你，我没有做够，你也没有做够，这一辈子我们都欠着了，我们还得做下去。你若是害怕了，你若是半道撒手去了，我就不依你，我就视你为叛徒。你要害怕你就走，我不害怕，我不走，我就这么抗着，我就这么抗到最后。我有什么可怕的？你有什么害怕的？我们有什么害怕的？我们难道没有倒下过吗？我们难道不是又站起来了吗？就像他一样。 关山林转过身，大步地朝窗前走去。那个老人，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大步走到窗前，拽开了窗帘，一下子把百叶窗推开。一轮火红的太阳正在冉冉升起，他那庄严的、固执的、强大的升腾让所有的人都肃然起敬。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指着太阳对他的妻子说： 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乌云，他也跌落过，可是他不是又升起来了吗？ 说完，关山林有些精疲力尽地摇晃了一下，朝床前走去，朝他的妻子走去。他在妻子面前蹲了下来，伸出双手握住了妻子的手，把她握在自己的掌心里，摇晃着，摇晃着，用一种轻轻的、充满深情的声音说： 胡云，我要你活着，我也要活着，我要我们都活着。 说完这句话，他就把他的脸埋进了他妻子的手掌，再也不动了。那个年轻的护士抓住了院长的手，他失声地说： 看，快看呐！ 其实他根本用不着说，因为所有的人在同一时刻都看到了。他们看到一缕灿烂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，径直照到病床上，投到那个病人的脸上。乌云的脸依然苍白，但是在他紧闭的双睫间有一颗晶莹的泪珠涌了出来。那泪珠迅速地滑到眼睑外，然后像一枚珍珠似的滚落到雪白的被单上。所有的人都听见了，窗外那个火红的家伙轰轰隆隆的升起的声音。